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陈玉明回到病房以后，立即倒上半盆开水，把程炯明给他的炒面搅成稀糊糊，慢慢的喂令维轩。然而还没有喂上几口，程炯明就披着棉袄走进南房里来了。他一进门就问：“陈队长，陈队长在哪儿？”陈玉明应了一声：“在这里。”程炯明就走过来说：“我看看，我看看这个病号是谁，劳陈队长的大驾给他要炒面，好大的面子呀。”陈玉明知道事情再也遮掩不过去了，就端着碗站起来说：“是令维轩不行了。”“ 谁？”“ 令维轩。”程炯明以为陈玉明开玩笑呢，他瞪了一眼陈玉明，凑过来离得很近的看了看令维轩，然后他直起腰来，一声不吭，一扬手把陈玉明手中的饭盆给打飞了。在陈玉明下意识地叫了一声之后，他说道：“你拿我的炒面给这个驴日的吃啊！”陈玉明说：“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程炯明咆哮起来：“哼，给他吃，我宁愿把炒面喂狗，宁愿倒掉也不给他吃。哎呀，你也是的，活了半辈子了，怎么干孩子们的事情？我干孩子们的事，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吗？啊，这个驴日的，我在马号里碰见他几次，他在那儿偷饲料吃，我看着他孽障，也是当过县太爷的人马，落到吃马料的地步了，我就给他一块牛肉吃。可是这个驴日的问我，你的牛肉是哪儿来的？我说是偷来的，他说你偷来的牛肉我不吃，我还要告你去。他还真告了，结果开大会批斗我，还捆了我一绳子，五花大绑啊，差一点点把我的命给要了。你们说这是人干的事吗？”有人劝他：“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老程，不要跟他置气，他都是快死的人了，你还生这个气做啥？”“哼，快死的人了，我看他早就该死，死了活该。”他越说越气，迈前两步径直踩到铺上，在令维轩的腿上踢了两脚，然后气冲冲地走了出去。凌晨5点钟，令维轩断了气。过了2天，程炯明逃跑回永靖县去了。时间进入12月中旬，明水农场的情况到了十分危急的状况。已经连续3天了，一号病房每天都有3-4具尸体抬出去。夜间病号们已经没有力气坐着说话了。艾学荣和陈玉明可是忙坏了，把这个人叫起来坐着，那个人又躺下了，把那个人扶起来，这个人却休克了，急忙叫医生来打强心针，推葡萄糖，抢救来抢救去，死了。 这又是一个忙碌的夜晚。打从喝完了加餐的胡萝卜汤，陈玉明就再也没闲着。到凌晨3点钟，光是北房就抬出去3个人。陈玉明实在是累极了。把第3具尸体拖出门外之后，他在铺上刚刚空出来的一块空当处躺下了。艾学荣也累得喘不上气来，他和陈玉明一样，脸肿得跟面包似的，但他的精神比陈玉明强一点，坐在炉子旁的一个小木箱上，烤着几块白菜根吃。躺了不到5分钟，有个病号说：“陈队长，我要喝点水。”陈玉明懒得站起来，就喊艾学荣：“小艾，你给倒点开水。”艾学荣提起水壶，水壶是空的，又去看看水桶，水桶也是空的，他便提着水桶去伙房了。陈玉明稍微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回南房去。离开南房已经2个小时了，他怕有人要水或者解手。回到南房，扶持完一个人解了手，他又要回北房去。张继信却又叫他：“陈队长，你过来一下。”他走过去问：“要解手吗？”张继信说：“不解手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，你现在有事没事？”他说：“北房有人要开水，我去看一下小艾打来水没有，那小伙子蹲不住，我不放心。”张继信说：“那你去吧，有时间了我们再说话。”陈玉明进了北房，果然不见艾学荣。那个病号又说要水，他便提了水壶去打水。出了地窝子的门，他忘了门口横着的尸体，一下子被尸体绊倒了。爬起来之后找到了水壶，但是壶盖怎么也摸不到，地下到处是冰溜子，手还冻得不行。后来他想，天亮之后再找吧，就去了伙房。到了伙房，看见水桶在地下放着，却不见艾学荣。他问一个揉面的炊事员：“艾学荣哪儿去了？”炊事员说：“我是给你看人的吗？”他便放下水壶去了伙房后边。已经有过几次了，艾学荣总是在大灶的炉门上烧东西吃。还真被他堵着了。艾学荣在灶后的炉灰洞口蹲着。陈玉明说：“叫你打水来了，你怎么在这儿蹲着呢？”艾学荣说：“我给大师傅说了，水开了叫我。”“叫你？你再等，水就凉了。”艾学荣站起来了，从炉口拨出一块什么东西来，在手里敲打着吹着，说：“陈队长，你也吃点儿。”陈玉明看出来了，那是一团掺了很多带食品的面团儿。他说：“我不吃，我就想睡觉。”两个人抬了一桶开水回到北房，然后陈玉明就回南房去了。进了房，他想起张继信说过的话，就走到张继信跟前去问道：“张老师，你有啥事儿要说吗？”张继信说：“这阵儿你不忙了，坐下，你坐下，我跟你说。”陈玉明坐下了，就坐在张继信的枕头旁边，低头看着张继信的脸。 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，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。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，后多次再版。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，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，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。而加边沟记事 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张继信想坐起来，他拉动垂在胸前的绳子，但是使了劲儿也没能坐起来。陈玉明说：“张老师，你就躺着说吧，坐起来干什么呀？”张继信就说：“陈队长，这些天我一直想，想我能够活着出去。可是今天我觉着不行了。”陈玉明惊骇地说：“张老师，你说的啥话吗？”“不，你不要拦我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真是不行了。这两天我有时候喘不上气来，我活不长了。”“不，你说过的，你一定能够活下去。”“不，那是我心里边想的。我是想活下去，确实想活下去。可是我的情况看来不行了。你看，我一说话就气短，我说不动话。谁说话都气短，我也气短呢。不，那不一样。前几天我就不这样。陈队长，你听我说，你要是不听，我就不说了。你说，我听你说。哎，你再也不要打断我。我真的是没力气了。这间房子里，我数了数，当初我们进来的人就剩下你和我了。嗨，张老师，我也不行了，全身都肿了，你看我的脸都肿成什么样子了。嗨，肿算个啥嘛，我去年就肿了，再后来又不肿了，肿了又不肿了，这就危险了。你呀，你还远得很呢。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呀。所以说，我要把一件事情托付一下你。我跟你说过，我有个姑娘，今年21了。哎，我的姑娘，我对不起她呀。我定为右派的时候，她就要结婚了。那会儿，她说下一个对象，是蓝链的技术员。可是我来了加边沟以后，我的姑娘跟对象说，我父亲在加边沟受苦呢，他是冤枉下的，他不回来我就不能跟你结婚，他一定要等我回去才打算跟对象结婚。他来信跟我这么说的，我每次写信都劝他不要等我，快点和对象结婚，他就是不听。陈队长，你将来出去了，一定要到我家里去一趟，要见一下我的姑娘。我的姑娘在永登县百货公司当会计，你就到百货公司去找她去。你对我的姑娘说一下我的情况，你就如实的说。你就说，我临死还想着他，是我临终的时候托付你的，叫你去劝劝他。 赶紧结婚吧，不要叫人家男方再等了。结婚以后，要好好的过日子，要孝顺他妈。你答应我的嘱托吗？啊？陈玉明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张继信。答应吧，这就是认同他的死亡；不答应吧，又显得不通人情。但他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看他点头，张继信把腕子上的手表拿下来说：“陈队长，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带到啊！你就跟我的姑娘说，他父亲不能给他办婚事了，看不见他结婚了。但是，父亲想着他，死了也想着他。父亲希望他好好的生活。这块手表是父亲给他的结婚礼物。”陈玉明接过那块手表，立即转身离开了张继信。泪水已经盛满他的眼睛了，他怕他们流出来，怕哭出声来。第二天傍晚，张继信死了。那正是要吃晚饭的时候，陈玉明去拿他的饭盒，看见他闭着眼睛躺着。他把饭盒放回枕头边的时候，喊了一声：“快起来吃饭！”张继信还是不动弹，摸一摸前额，已经没有体温了。陈玉明和艾学荣用他的被子把他卷起，抬到门外。这时候，正好掩埋组的马车来到门前。每天都是傍晚的时候拉尸体，拉到北边的鸣沙窝去埋葬掉。埋掉张继信的第二天，陈玉明自己也病倒了。当时他刚刚和艾学荣把一具尸体拖出门外。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门的时候，在门槛上绊了一下，他摔倒了。他双手撑着地站了起来，走了一步又跌倒了，他的腿软得站立不住了。有一个病号看到这种情况，就说他：“陈队长啊，你也成病号了，你就找个地方躺下来吧。”艾学荣把他的被褥抱过来铺在刚刚空出来的铺位上，他就躺下了。一个炊事员被派来接替了他的护理员工作。山水沟的窑洞里已经挑不出所谓健壮的人来了。陈玉明在病房里躺了一个星期，甘肃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到了明水。工作组挨个屋子看望了病号，告诉大家西北局兰州会议已经开过了， 他们的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。工作组里有一名省公安厅的副厅长，姓侯，他认出了陈玉明，对陈玉明说：“坚持住，再坚持几天，把身体保护好。正在联系火车，过几天就把你们送回原单位去。”陈玉明在铺上躺着，一直也没有说话。后来，那位副厅长要走了，他突然开口说：“侯厅长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我们现在可以离开明水了？”侯副厅长说：“可以，可以，单位上来人的话，就可以接走。”陈玉明说：“侯厅长，那我请你帮个忙，你给刘厂长说一下，叫他给高台农场的白厂长打个电话，通知我女人来接一下我。我害怕坚持不到你们联系的火车送人的时间了。”第二天，高台农场来了一辆马车，赶车的是个刑满就业人员，他把鞭子甩得啪啪响，把马车直接赶到了一号病房门口停住。陈玉明的女人从车上跳下来，女人一进病房就问：“陈玉明在什么地方？”躺着睡觉的陈玉明听见了，坐起来喊：“我在这儿。”女人迎着他走过来说：“车来了，走吧。”陈玉明在前面走，女人在他后边抱着被褥，两个人就这样走出病房，上了马车。马车先是朝着祁连山的方向行驶了几百米，然后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的地方往右拐。这儿有一条积雪的小路通往南华镇，南华镇距离高台农场也就三五里。马车在戈壁滩上走了一截，陈玉明突然对女人说：“我们来明水，是从明水河车站下的车，从车站走过来的。”明水河车站在南边的戈壁滩上，离他们不足十华里。他被半个月前下的那场雪覆盖着，他南边的祁连山也被雪覆盖着，这雪要到三月才能融化。